近日，养老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指引正式发布，从产品定义、投资策略、基金运作方式等方面对养老型基金进行了逐一的规范和指导。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养老型基金这一全新的公募基金品种有望诞生。近日有消息称，以后国内航段不能用护照坐飞机了，引发了网友关注。记者从机场了解到，消息是属实的，而且一些机场已经开始执行。近日，北京市区住建执法部门依法对密云区绿地朗山产业园商业办公项目进行了查处。该项目存在未取得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却擅自预售商品房的行为。依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北京市住建委处以该项目开发商绿地集团北京金伟置业有限公司173万元的罚款，暂停拿地资格以及暂停银行授信的处理。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如果说使用手机的时候感到肩膀和脖子不太舒服，抬头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眩晕，然后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很少变动姿势，以及经常感到睡不够这么一些标准的话呢，那我想告诉你，你真的是这个手机过度使用了。有专家呢最近就制作了这个手机过度使用表，如果说符合其中的三项，那么你的手机瘾就该戒咯。其实有的时候哈，在地铁上或者是在平常自己无意识当中会经常长时间的一个动作看手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颈椎真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提醒大家多听歌少看手机，用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近日透露，北京京西林场近日正式挂牌成立，面积达到17万多亩，成为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直属的北京最大国有林场。未来此林场将建设成为森林公园，满足市民的休闲需求。北京网约车新政已经从过渡期正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

周庄有陈逸飞画过的方圆双桥，陆植有叶圣陶写过的万盛米行，乌镇有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而四川人少景美的古镇则默默地守候着它浓厚的文化积淀，等待着真正懂它的人们毫无怨言。徜徉在阆中古城，那些纵横勾连的肥肥瘦瘦，犹如长短句一般的古街、古院、古屋，以及点缀着沧桑之意的古树，繁复中见别致。叩开古街巷一扇扇厚重的双匪兽华木门，那恬淡雅静的亭台楼阁，那一窗疏影映出的几只素竹，那几峰假山衬出的一壁浮雕，组成了一幅幅声色俱佳的立体图画。而在洛带镇，吸引人之处则是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特色的美食以及浓郁的客家风情，有天下客家第一镇的美誉。走南闯北，甚至漂洋过海的客家人，迁徙到哪里，就将客家文化带到哪里。在桃坪羌寨，寨内一片黄褐色的石屋，顺陡峭的山势，依坡逐坡上垒，其间碉堡林立，被称为最神秘的东方古堡。古朴浓郁的民风民俗，神奇独特的羌民族建筑，天然地道的羌族刺绣和奔放的羌族歌舞，展示着古朴迷离的羌族历史。先是古镇依偎在抚溪河畔，这千年古镇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仍然风韵犹存。这里的佛教文化很兴盛，佛像雕塑林立，常年香火缭绕，古刹钟声回荡古镇。如果不想南巡乌镇，那不妨跟随着九六九旅行者来到四川的小镇，感受慢生活的惬意。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没你要走近，但谁让你醉成美女？ 写真着眼泪，落花原点明为怨着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哎呀呀，是朋友最后娶了菲佣做老婆，我想你真的想得太多，别让你的在意变啰嗦，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话又不够甜蜜，固执又神奇。你是因为你的年纪最有成熟美丽，又有暖子气，名字因为你的脾气最有个性帅气，又是万人迷。我想你真的想得太多，别让你的在意变啰嗦，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话又不够甜蜜，固执又神奇。哎呀哎呀，你的坏脾气，哎呀哎呀，何时才能醒？我知道自己有点懒，也知道自己有些不上进，可是我有很多优点，还有很多点点，你绝对不能视而不见。哎呀哎呀 baby the daddy， 哎呀哎呀，你不要斗气，不管大小的问题，只要有爱都可以，我愿意为你洗拖地，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